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5日，九龙城四岁女童仰卧浴缸昏迷送院，情况危殆，身上有瘀伤，母亲被捕。 天文台总部昨日录得气温31.5度，破三月最热纪录。 陈茂波说，本周迎来金融盛事周，预计引进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增至137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3月25日星期一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施政报告啦，系上年10月施政报告咧提过嘅，就系话会政府成立啦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财政司副司长系组长啦，房屋局局长系副组长啦。咁就话工作组会10个月嘅时间咧做深入嘅调研咧，系按住一啲目标去建议嘅，目标包括咧有好几个嘅，其中咧就系话为㓥房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例如楼宇安全、消防以及卫生要求、居住面积等等，针对一些不合最低标准的劏房提出取缔的方法的。近日都见到有报道，明报提到综合多个的消息渠道，政府是打算推行劏房登记制度，要求业主找一些专业人士确认的单位符合最低标准，同时容许业主有较长的时间纠正一些违规项目，亦都会话较倾向系定一个嘅单位最低面积多过定一个最低人均嘅居住面积咁。房屋局咧就话咧，工作组咧嗰个目标系通过深入调研啦，得出实际嘅可行能够有序解决㓥房问题嘅方案。会喺成立10个月之内咧向特首交报告嘅，再考虑咧系用边一啲方式咧公布调研结果。整体根据报道咧啲咁嘅消息嘅，都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因为我知道佢咧都有同过解决㓥房小组嘅组长啦、副组长啦，系有倾过见过面嘅。咁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早晨，水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你同组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啦，副组长就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有见过嘅，倾过呢个㓥房嘅问题嘅。咁了解到最新嗰个情况系点？系咪就系报道所讲嘅消息咧？都系。 上个礼拜五朝头早见面嘅。我感觉上咧，就好似一个真系会酝酿出台嘅政策，进入一个比较具体嘅咨询期。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政府应该会喺我估啦吓，一个工作组话要10个月要有个结论啊嘛。我估可能即系要喺暑假之前咧，或者暑假啦吓，咁样去完成一套方案。咁呢个期间咧，就同唔止工联会啦，我知道都主动咧，即系政府主动咧，呢个工作小组主动系同其他政团咧都有会见嘅，甚至咧系邀请我哋咧系俾啲具体嘅建议。举个例咧，头先所讲嘅唔同嘅标准，我哋点睇咧？譬如喺最低面积嗰度，无论系即系一个单位嘅最低面积，定系人均。都歡迎俾具體意見啦。以至講到譬如安全上嘅考慮、衞生嘅考慮，有一啲大家都好關注嗰個嘅咩廚廁合一啊等等咧，都希望咧係即係俾意見。而且我都理解咧，係除咗見我哋議員之外咧，亦都會見唔同嘅專業人士咁樣咯，係啊。 所以你了解到究竟係咪話會有專業人士係要確認日後嘅單位係咪符合某一個標準啦，同埋係咪有一個登記制度係要符合某個標準先至係可以登記咧？個標準又係啲咩咧？或者你俾咗啲咩意見咧？呢方面有？ 我哋俾嘅意見係咁嘅。第一咧，我哋絕對明白咧，用政府嘅力量咧去處理㓥房咧，未必足夠嘅。因为而家㓥房10万多啲，即系11万啦吓。咁咩叫政府力量？就佢部门啊，部门嘅人士啊。我哋喺嗰个差饷物业估价处，而家负责嗰个租㓥房嗰个嘅租管啊吓，租金管制嗰度咧，其实都系人手唔够嘅。 有另外一啲部門都有涉及到類似喎，譬如屋宇署，佢係有權咧係向嗰啲違規建築嘅劏房業主咧係發出個取締令嘅，即係只要譬如話佢個結構係唔安全啦，甚至係僭建啦。但係其實我哋睇到咧，佢力度都係未夠喎，咁所以其實第一就是一定要用政府以外的力量，即譬如剛才所說的專業人士啦。第二呢就是如果不行一个登记制度，是反而由政府逐家逐户去调查呢，我相信可能是用一个好长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快啲做到件事。所以我自己去睇就是登记制度是少不了的。而且亦都应该譬如话用一个有法律框架有法律责任嘅一个形式呢，係要求业主呢係主动去做嗰个登记。所以而家关键就係究竟个标准系乜嘢，最低个标准係即係社会要俾意见啦，我哋要俾意见啦。咁所以就日后真係有呢个标准出咗台，我相信都系用法律嘅形式呢是即系要求业主去遵从。 登记制度嗰个实际嗰个运作嘅难度，我哋稍后先讲。但系头先话其中一个标准，见到报道所讲咧，较倾向定一个单位最低标准多过定一个最低人均居住面积。你呢个自己点睇呢？因为我嘅谂法就系、譬如我举个例，个单位可能定喺八五尺咁先算啦。一个人住同两个人住嗰个环境质素啊，对佢哋住嘅成个影响啊，都可能好唔同嘅。点解或者而家个报道话系倾向一个最低面积多过嘅人均居住面积，你同唔同意咁嘅做法咧？ 第一咧就我自己觉得用一个单位绝对嘅即系嗰个最低面积咧，系一条基础线嚟嘅。即系话咧，点都要有噶啦。咁因为呢个系掌握个单位本身个实际情况啊嘛，冇理由冇呢个最基本资料嘛，反而就系、是不是要额外加一个人均的面积。其实我们都提过呢是最好去加，因为一个人住和一家人住是不同的。更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工联会一直都讲，就是说劏房有十至十一万个家庭，其实真正最社会上面呢较有共识的就是帮那些有细路仔的家庭，包括这个也都是精准扶贫那个基本那个定位啦。咁所以其实有劏有細路仔嘅家庭，其实係讲緊有細路仔嘅劏房家庭大概两万零至三万个。咁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同步掌握到有几多嘅劏房里面有細路仔，而个人均面积係好低嘅，都要去额外帮囉。都应该为有儿童嘅劏房家庭去特别去处理，了解佢嘅人均情况，其实系唔难嘅，因为最基层嘅细路仔一定系读公立学校、读资助学校，系冇理由掌握唔到嘅资料。咁所以即系、一个就系我绝对即系、支持有个绝对嘅最低面积。第二都希望对有细路仔嘅家庭都去用人均面积嘅概念去睇佢哋嘅实际情况。因为真的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 Okay， 因为我见报道都有些提到就是据悉啦，当局现阶段较倾向定一个单位最低面积。因为如果定一个最低人均面积，当局没办法统计实际的居住人数，是不是有个这样的困难呢？有觉得 这个就是业主他自己，因为我们理解在租赁的世界，其实又真的不多会问清楚究竟你那个是住几多人啦，做一个即正式的统计啦。但是同埋嗰个租客都会流转嘅。政府要查亦都需要一啲气力嘅。但是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觉得係对于有細路仔嘅家庭，其实係应该有啲特别嘅关顾介入囉。咁、所以都希望喺呢度政府再考虑，但係我理解嗰个嘅调查嗰个困难。 Okay。 工联会话你自己呢有冇话如果真係定一个叫单位最低面积嗰个諗法，实际个数应该点定啦，同埋会唔会有个影响就係、定咗呢一个单位最低面积啦，啲房可能日后要大咗，或者一啲细嗰啲要变大，咁令到一啲租客可能呢承担个租金嗰个负担会多咗，或者会高咗呢，会唔会系咁嘅情况呢？ 两样嘢啦，第一咧就数字定定系最低工资咁啫嘛，嗰个数字本身已经系一个好高焦点，甚至系一个平衡嘅艺术。咁但系总要有个依据嘅。而家 我哋見到啦，政府喺2022年開始咧，佢都係貫徹要求咧，佢旗下嘅公營嘅出售房屋或者私營嘅出售房屋唔可以少過260尺，即係26平方米，即係所謂杜絕個納米樓。咁其實大家都會諗啦，咁既然政府自己其實喺正式嘅個房屋市場都定咗一個最低標準，就係26平方米，可唔可以喺呢度做一個依據去睇咧？我舉個例，一半劏房一半咯，13平方米得唔得咧？咁呢啲大家可能個社會就會覺得有個依據去討論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明嘅，咁始終就係現存可能係有一批根本唔會去到呢個面積嘅，咁點算呢？咁所以呢，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如果個立法可以盡早，我當然係今屆立法會，我好希望今屆可以有呢個法例啦、但係喺個生效、喺個執行、喺個登記嘅時期，其實就耐少少，可能係去到2027年先至正式生效。點解係2027或者2028呢？因為其實睇返個數據呢，就係2027、2028就係基本上所有簡約公屋、過渡性房屋嗰50000个嘅目標就完成得到啦。跟住每年嘅新增嘅正式公屋供應亦都去到每年大概30000个。所以係房屋資源係較充裕呢，係可以抵消到呢嗰個嘅，即係如果真係有住户住喺個低標準，即係低，即係點話，不合標準嘅劏房單位，我相信都有政策嘅工具咧去吸納佢嘅需要。 呢、這個 不過我你講 呢、這個涉及到嗰個安置嘅問題咧，但係我先翻去第一就係仍然會唔會係呢啲就算係劏房，日後嗰個租金預期都會高咗啦。第二就係、是、如果你涉及到安置，頭先話日後可能會有簡易公屋等等呢一啲係銜接到啦，或者配套到啦咁。是不是可以同一時間處理到咁大批嘅劏房要搬出嚟嘅居民呢？因為佢哋本身住開嘅可能係不合規嘅一啲劏房，定係都仍然要分批呢？就算去到2027、2028年都 我喺呢個係需要去處理。譬如話舉個例，我哋講最低標準，可能大家會即刻諗嘅就係、是面積，但其實仲有其他㗎嘛。譬如佢本身係僭建嘅，譬如佢已經係安全防火或者是环境卫生上是根本是很离谱的。那这些是难以容忍的条件、其实是应该是优先处理。面积其他它过了关，但面积可能是达不到那个标准。那后一步咯。咁所以其实所以标准就係、是、一定係一啲係绝对社会上大家觉得係唔得嘅，好有风险、好危险嗰啲，安全性质嗰啲就一定係优先咯。咁可以用呢啲嘅角度去、去处理嗰、那个取缔又好，或者个登记嘅客期又好。同埋我都係呼吁呢所有嘅租客包括业主呢，其实而家已经有个法例就係嗰、那个租管嘅条例，就係、是、他哋根本係應該個業主係應該而家已經向差餉物業估價處咧登記佢哋嗰個租約同埋填嗰個 ARE。咁我都呼籲啲租客而家要去，你話求助又好，投訴又好，因為呢個就係保障佢哋咧，費事喺條例生效嗰陣時咧租金大幅上升。 頭先你講到一啲嘅標準啦，譬如佢講真係僭建或者危樓啊嗰啲，就應該要即係盡快去處理啦，因為社會都會覺得係有共識係不合標準嘅。咁但係有啲情況，譬如廚廁合一啦，或者根本有冇窗啦，或者舉個例，未必可能涉及到單位嘅危險嘅，但可能一個單位劏咗5个、6个、7个、8个嘅數目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標準？你哋都會定嗰個劏房究竟係合唔合標準咧？仲有冇其他嘅條件咧？你話？ 我相信係用嗰個嘅絕對面積消防安全。有冇僭建？有冇結構上嘅危險？同埋環境衞生，當然再加上通風採光啦。其實呢一啲係好基本，仲有個樓高啦嚇。咁、即係有啲係好惡劣，可能舊式有啲樓宇比較樓體高，竟然出咗兩層。咁呢啲其實係即係定咗個標準底下咧，係應該用安全去做優先執法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反而嗰個嘅譬如佢個單位一劏五一劏六，係連走火嗰度都影響咗走火安全，因為突然間出咗事，你逃生你個通道太狹逼， 都唔可能係安全㗎嘛。咁、我諗一切都係依歸於個安全嗰個角度去睇咯。 嗯，頭先另外就係講話個登記制度，就算有個登記制度咧，咁但係問題而家劏房嘅數目咁多。如果一個登記制度我是不遵守的，或者我繼續是違規經營，有沒有這樣的人手去做執法呢？剛才你都舉了例子，就算有劏房條例生效之後，有很多、業主可能都未按規矩去做過，有些事情日後怎樣是在有個登記制度之下確保一些違規的劏房是會是被最低的呢？ 在執法的過程裡面呢，其實大家都提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差物業估價處去主責的那個租管條例，其实大概是20%的业主有遵从、交了个 AR 2方。咁但係佢哋有个辩解嘅，就係、是、我都唔係新租约，我部唔交上嚟囉。咁但係去到呢个登记制度就冇辩解啦，因为你无论几时开始起租，只要你係做緊呢个经营，你就一定係要即係配合，如果唔係真係有法律責任。咁、當然個社會大家會睇嘅，咁如果差響物業估價處嗰個租管條例都唔係咁有效果，咁究竟係咪呢一個、登記制度如果係行法律嘅，係咪嗰個刑責再提高啲呢？咁令到啲業主主動遵從呢，第一。第二嗰、那個嘅舉報投訴機制係咪可以即係設立，甚至好似公屋户咁嘅投訴，竟然即大家都去諗啦，以前唔配唔做嘅嘢而家做啦，譬如就係嗰個原想嘅制度，咁呢啲都去考慮去加強嗰個力度。第三就係、是、正如我所講，如果嗰間屋裡面係冇合同嘅，其實可能資料唔容易其他部門攞到，但係有合同嘅劏房家庭，其實係應該係優先去要求登記，因為其實根本政府在不同部門都掌握啲合同嘅資料嘅，咁、要做其實真係唔難嘅。 OK， 好，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呢、這個劏房即係叫做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啊，咁佢哋即係一啲嘅成員啦，都同工聯會啦。頭先工聯會嘅鄧家彪都提到話，知道佢哋都同唔同嘅即係組織啊、政黨咧係有傾個進度嘅咁。1872311有關於劏房方面嘅睇法。啱啱鄧家彪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請兩位嘉賓有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謝志堅嘅，早晨。 早晨， 点解揾你呢？因为见到传媒嘅消息都提到话，政府打算推呢个劏房登记制度，并且要求一啲业主咧系揾专业人士去确认个单位符合最低标准嘅需要咁。你自己关注边一点呢？就住呢一个消息嚟讲，又同唔同意系设一个劏房登记制度呢？ 我觉得呢个登记制度呢，其实都是一个可取的解决劏房的一个方向个方向啦。咁因为始终利用嗰个市场嘅力量呢去做呢，就比较有效率嘅，即係佢自己去登记。咁当然呢就要配合返一啲要搵专业人士去做返一啲佢哋嘅检核啦。咁令到佢哋知道呢佢哋嗰個單位嗰、那個劏房單位咧，究竟係咪符合翻將來會出嚟嘅一啲最低嘅面積啊，或者係一啲最低嘅安全衞生嘅標準咁樣？ 揾專業人士咪包括埋可能揾一啲嘅建築師或者係點樣？主要係睇邊一方面嘅條件，係咪都係樓宇安全多啲咧？如果係嘅話， 我相信較適合咧就係認可人士啦。咁啊，當然樓宇安全咧就係同埋衞生係一定係其中要去需要去做一個檢核嘅一個兩個項目嚟嘅，咁啊樓宇安全包括防火啦、走火嘅通道啊，咁啊如果衞生就可能要睇埋嗰個通風採光啊，一啲來去水喉管有冇滲漏啊，有冇做過啲防水設備啊，咁呢啲我覺得係都要納入嗰個範圍入邊。 一般嚟講，譬如你而家觀察到或了解到一啲劣質或者啲環境比較差嘅劏房，其實可能有啲咩問題，日後係需要專業人士去睇嘅咧。除咗樓宇安全，頭先提咗少少之外，其他仲有啲咩條件會睇嘅咧？ 咁首先究竟佢有冇一個僭建啦？因為如果佢係僭建嘅，就當然係唔能夠接受，會影響個樓宇結構安全，就走火防火咁樣。咁另外有啲劏房咧，其實有啲佢係一個單位劏。譬如六七間咁樣啦，咁有啲甚至乎係連嗰個走火通道咧都係封埋嘅，咁呢啲都係屬於一啲高危嘅一啲劏房咧，就絕對唔可以接受。咁另外咧，頭先我都有講過一啲滲水問題，因為其實佢做劏房咧，佢可能佢自己影響唔到自己嘅，咁但係咧佢滲水就滲咗落去樓。

剛才講到咧，有報道咧，綜合多個消息咧，就話政府打算推咧劏房登記制度，並且要求咧業主咧係要揾專業人士咧去確認個單位要符合咧啲嘅最低嘅標準嘅。咁標準方面咧，有啲係同面積有關係嘅，譬如根據報道消息所講啊，比較傾向定一個嘅單位最低面積就多過定一個最低嘅人均居住面積咁。咁另外咧有報道都提到就係話有啲唔同嘅條件嘅，好似譬如一啲叫廚廁合一嘅劏房。房啊，冇空间俾个租客咧，系企喺度嗰一类嘅棺材房咧，都系考虑纳入呢一个嘅取缔范围嘅。另外有人建议就话，究竟个单位有冇窗啊，或者个单位可能劏嘅劏房数目咧，都可能系一啲嘅考虑点啦，有啲咁嘅建议嘅咁。你自己点睇？如果要系讲紧解决劏房嘅问题，而又有一个嘅登记制度，应该要定一啲乜嘢嘅条件咧？咁18723，讲下你嘅睇法啊。头先又系。同緊謝志堅傾嘅，謝志堅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早晨， 早晨，早晨。 頭先講咗一啲條件啦，或者一啲嘅專業人士，日後如果真係要睇嗰個單位係咪合最低標準，係睇啲咩啊？或者你覺得最重要係咩啊？提到一啲一啲嘅樓宇安全啊等等嗰啲問題啦。咁另外我就提到嗰個人手嘅情況啦，因為如果講緊咁多嘅劏房，可能日後都可能要登記。做一個嘅合資格嘅劏房嗰一個數量都大噶嘛？有冇咁多專業人士可以係做到咧？或者覺得係咪應該分批處理？你個諗法係點咧？作為業界人士， 首先你11万個劏房咁可能佢因為一個單位入面可能有幾個劏房啦。咁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嗰個單位嗰度個數量咧，可能就少啲啦，即係可能可能幾萬個咁樣啦。咁至於其實人手方面咧，我諗其實呢一個都係找認可人士去做一啲嘅復檢制度咧，其實都係個之前都已經有做過噶啦，有先例嘅。咁另外咧就可能亦都可以考慮一下一啲一啲其他合適嘅專業人士，譬如一啲而家做緊搶制驗樓嘅一啲註冊嘅檢驗人員啦。我相信佢哋都亦都係可以令到個人手嗰度咧會增加翻佢做呢個咁嘅工作咁樣咯。 頭先講話一個標準方面，如果係要合乎呢個登記做劏房嘅標準。咁你自己覺得因為面積嘅標準都係其中一個討論嘅，咁有啲就話係咪一個單位嗰個絕對就嘅面積度定一個最低嘅標準咧，定係係一個人均嘅居住面積係定個標準咧？你嗰個嘅睇法係點咧？同唔同意佢有啲説法話用定一個單位嘅人均面積呢一個劃界係可能有啲困難咧？ 係啊，因為都比較難去做一個嘅定奪咧，就係究竟個單位住咗幾多人咧？我相信呢個係比較困難。但我反而咧係諗幾個因素咧，就係要去決定呢一個最低面積嘅。咁首先佢其實呢個劏房户佢都有一個基本嘅空間嘅使用嘅需求嘅。咁譬如廚房、廁所咁呢啲係基本啦。咁再加埋一啲作息嘅空間咁樣。咁呢個我哋都需要去做一個研究，究竟點樣係作為一個最低嘅面積可以容納到呢啲咁嘅空間嘅需求啦。咁第二咧，其實咧就係好多嘅。舊樓啊，譬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最多就係做呢啲劏房嘅。究竟佢我哋真係去試下去開職，去究竟用翻我哋最低嘅標準，要符合翻曬我哋認為喺安全同埋呢個衞生標準入面要做得到嘅要求咧，係究竟可以劏到幾多間，而個面積係幾多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去研究嘅方向咯。 你覺得如果日後有呢、這個登記制度而未獲登記，即係或者叫唔合規嗰啲嘅劏房咧，要去取締嗰陣，需唔需要分批去處理咧？因為都考慮到要安置嗰個問題，有冇考慮過呢、這個？ 係啊，呢個我相信都要要分階段啦，呢、這個係都需要嘅，因為始終佢哋要搬遷啊，或者要點樣都要做呢樣嘢嚇。 OK， 好，唔該曬你啊，謝志堅，同你傾到呢度先。謝志堅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啊。根據明報嘅消息所講啦，工作組即係呢個解決㓥房問題工作組咧，稍後會同一啲嘅專業組織啦，同埋團體交流啦。初步計劃喺下個月中咧就會舉行第三次嘅會。消息就話咧，當局初步傾向採取登記制度，未有登記嘅業主唔可以經營出租㓥房，否則咧係同提供虛假資料一樣啦，被視為違法啦，要承擔法律後果嘅。當局亦都打算咧，係要求業主揾一啲專業人士咧，確認出租嘅單位係分間單位咧，係符合標準啦。嚴重嘅好似係涉及到消防啊、樓宇結構等等呢啲人身安全嘅危險咧，係要立即去取締嘅咁。呢個係明報嘅報導嚟嘅，據佢哋消息所講。我哋繼續留意住成個情況啦。你自己點睇？18723，一八七二三一一，休息一陣。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想講係有關於垃圾徵費啊，原本咧就4月1日係全面實施嘅，不過其後咧環境及生態局咧就係喺1月嗰陣宣布，垃圾收費嗰個嘅法定生效日期咧改到去2024年嘅8月1日。咁4月1日會點咧？4月1日就會喺政府部門啦，同埋部分嘅樓宇咧係做一個先行先試嘅方式咧推呢個垃圾徵費啦。上個禮拜就公布咗再多一啲資料啦，會有14個嘅處所參與呢個先行先試名單，涉及到嘅譬如政府大樓方面咧，就是、西九龙政府合署有啲嘅公营房屋啦，譬如荃湾嘅满乐大厦安宁楼啦，柴湾嘅连翠村啦，有啲系私人楼，私人楼当中亦都有一啲系三毛大厦嘅，咁仲有商场啦、院舍啦、食肆啦，食肆都有再分系有酒楼、有大型嘅连锁快餐店嘅其中一啲分店啦，有茶餐厅等等嘅咁。我哋揾嚟咧其中一位嘉宾啊，讲下其中喺柴湾连翠村咁啊，其中一条系参与先行先试嘅呢个公营房屋嘅，讲下佢嘅睇法。有东区区议员林永成，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人。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啲街坊知道系柴湾连翠村原来系纳入成个计划嘅试点当中嘅，佢哋嘅反应系点啊？或者事前其实咪一早知噶啦？ 事前可能未必清楚，其实好老实讲啦，暂时到呢一刻咧，我哋接触到啲居民啊，或者啲街坊啦，佢哋唔系知道有呢个先行先试计划，但系唔系好清楚究竟具体嗰个执行会系点，个操作会系点，会唔会收费等等，其实佢哋都好唔了解嘅，好一头雾水。不过佢哋都欢迎支持呢个计划，或者去支持环保咯，可以咁讲。 嗯，即系佢哋都系一早或者早几多知，定系当时公布先至知，佢哋有冇话啲要有啲咩准备嘅？其实 应该我哋知道屋苑会有做咗一啲相应嘅准备，但系居民可能系去到星期五先知嘅，即系前几日。咁佢哋先有呢個計劃，先真正有貼啲告示啊，屋苑啊貼啲面膜出嚟提示大家，可能4月1日就會有一個先行先試計劃咁樣。但反而屋苑嗰度就會有做咗啲準備嘅。不過我哋擔心嘅點都係因為佢始終屋苑就話人手冇增加到嘅。咁但係我哋都將呢個情況同居民講，咁居民就俾我哋第一個反應，佢就話：，咁如果先行先試計劃，到時要處理咁多垃圾或者個工作量一定會增加咗，咁人手冇增加，佢哋比較擔心會唔會影響原來嗰個管理啊，或者嗰個清潔服務嗰個水平咯。 屋苑有啲咩準備啊？如果你頭先話人手冇增加，咁佢哋準備緊啲咩啦？人手方面，啲居民擔心，譬如所謂嘅人手，係咪講緊清潔工咧？邊啲唔增加而引起啲咩問題？ 佢哋首先屋苑佢哋準備咗就係可能佢哋事前，因為有為8月1號其實連翠村嗰啲管理都好嘅，佢有事前，因為8月1號一定要垃圾徵費啦，或者試行，咁佢哋事前已經其實同啲員工一路有為8月1號而準備，就培訓咗點樣去分類啲垃圾啊，點樣去處理冇用到指定膠袋嘅，點樣記低啲數據呢啲，咁但係始終人手冇增加到，咁居民咧擔心就係嗰個清潔服務。佢譬如而家因為人手冇多到平時，其實啲清潔已經係辛苦嘅，個工作量已經大㗎啦。咁到時又要做呢個分揀垃圾呢個步驟，同埋要記錄低啲數據俾翻環保署啦。咁到時驚啲清潔員工可能真係做唔嚟啦，可能令到個清潔服務有一定嘅影響咁樣。 其實係唔增加人手係因為考慮嘅成本問題，定係有啲乜嘢原因咧？如果真係喺個人手度處理唔到呢個分揀垃圾嘅工作量，咁日後又要行啦呢個垃圾徵費。咁點處理呢？即係都可能係日後都要面對嘅，我都 係啊。所以就算呢個問題，我哋都同管理處嗰邊都溝通過。咁佢哋暫時初步都係話冇增加人手呢個打算啦。政府亦都冇額外環保處方面都冇額外支援俾佢哋。咁我哋都會繼續了解一下，睇下有咩途徑可以幫手，即係喺呢一方面可能同政府去協調溝通啊，或者我哋可能透過一啲宣傳啊，可以令到啲街坊更加好去使用嗰個回收設施，咁樣都令到佢哋可以工作量減低啲咯。 其實街坊上個禮拜先知道，下個月1日就已經要推佢哋先行先試垃圾徵費嘅點之一啦。 你自己覺得個日期上面獲通知係咪都太遲咧？ 老實講係一定遲嘅，其實包括唔好話街坊，連啲前線員工都有同我哋即講過下，佢話都好急，佢哋都未真係好了解咁樣。因為始終其實就算上個星期五到四月一號，可能都係一個禮拜左右嘅時間咁樣，可能係適應到未必咁快改變到個習慣，啲清潔員工都未必咁快熟悉嗰個分揀垃圾啦，或者會唔會記得，會唔會漏咗 miss 咗啲嘢，佢哋都擔心嘅。 街坊咧本身做呢啲回收啊、分類啊，都夠唔夠？或者本身村入面嗰個嘅配套係夠唔夠嘅咧？佢哋要成為試點之一，即係可能個習慣都要改好多啦。咁佢哋即係個習慣要咁大嘅轉變，係做唔做到冇反映過啲咩情況咧？ 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連翠村咧做試點做呢個先人先試計劃其實非常好，因為佢哋個配套係相對喺其他屋苑咧係足夠，因為佢自己有一部廚餘機。即係已經去得200多户左右咧，唔夠300户。咁佢自己有一部廚餘機，咁一般可能係啲好大型嘅屋苑，1000户先可能會有自己嘅廚餘機咁樣咯。咁佢行過隔離村，即係幾步路，即係可能5分鐘左右就會有一個綠仔店嘅。咁所以佢哋設備係夠嘅。咁據我而家了解咧，佢哋回收設備其實都用緊大概50%左右嘅，暫時個使用量，即係都未去到一個飽和。咁不過就係就住主持人你頭先講個點好好，就係有啲街坊都有同我哋提過咧，因為呢個計劃一推行，咁應一定即係 suppose 會多咗好多居民去使用呢啲回收設備噶嘛，咁可能多一倍價錢，咁個廚回收機可能就到時爆咗噶咯，佢哋可能攞咗啲廚過去，發現滿咗倒唔到，咁又擔心有個氣味問題啊、衞生問題，因為啲人可能會攞翻屋企嘅，可能抌喺附近。垃圾桶咁樣，或者擺喺側跟咁樣，咁佢哋都好驚呢個問題，都問過我哋話會唔會到時我哋都解釋咗嘅，政府可能真係到時會因應嗰個使用情況，有一個數據佢哋可以再去睇下回收或者清理廚餘機嗰個頻率啦、頻次會唔會增加， okay. 或者個設備去增加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成，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永成係東區區議員啦，咁啊講到其中柴灣連翠村就係納入呢、這個先行先試喺4月1日做呢個垃圾徵費嘅試點之一，14個處所嘅，其實而家總共係有咁。你試點睇1873DD會唔會直情你係柴灣連翠村嘅居民咧，或者整體先行先試呢、這、一個14個處所嗰個規模係點啦，或者去到8月1日啦，正式係推呢一個垃圾徵費，都係講下你嘅睇法，而家究竟準備好未咧？話呢段時間然後仲有冇睇到都大家身邊嘅人都係準備多咗嘅咧？1872311，請一位嘉賓啊，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志峰，早晨。 系、hey, 早晨，小六文。 先行先试，4月1日有14個處所，点睇呢一个嘅试点嗰个拣嘅地方啦，同埋个规模咧？ 系嗱，我哋就觉得即系唔系好够广泛同埋代表性，因为睇到即系话自己环境局同埋环保署喺政府总部咧，佢哋都唔即系自己去试，俾到信心其他嘅部门或者市民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即係唔係太理想，咁仲有學校啊，我聽好多校長都好頭痕，即係話啊，咁學校都好多廢物喎，點樣係有效去到即係減少啊，同埋係即係符合規格去到即係做呢、這個使用指定袋咧，咁展覽場地亦都係好多嘅廢物會係不時會產生嘅，咁呢個又喺嗰個計劃當中，仲有酒店或者呢啲。即係賓館都係唔喺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嘅先試嘅計劃嗰個名單裏面咧，都即係代表性唔夠嘅。咁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政府話呢個垃圾徵費透過兩種嘅渠道去量度我哋嘅垃圾嗰個嘅量，一個就係嗰個體積，一個就係重量。咁但係而家呢度似乎淨係睇用試袋。咁聽到局長較早之前回應傳媒所講，佢話政府總部我哋環境局環保署唔是因為就用磅重嘅機制。好啦，嗱呢個正正要知道磅咗一個總重量，成個政府總部唔係。淨係得一個部門，有好多部門，咁點樣去平均地係同埋一個即公平地分攤翻佢嗰個部門嘅真係垃圾嘅重量，要俾翻嗰個部門去負責翻俾翻費用咧？嗱，呢度真係 要試俾市民睇到嗰個做法，先至即係你呢兩個都係政府公開話要量度嘅一個制度啊。咁你冇由試一個唔試一個，就呢度又有即係完整嘅地方啊。 嗯，所以你講埋第三點先，你講埋 第三樣，你就係話咦，仲係俾免費個袋？咁之前啊，政府都好多輪試過喺唔同嘅地方試過係派袋俾嗰啲屋邨屋苑啊等等去試用，咁家下呢次又係免費袋，咁有咩嘅特別之處呢？嗱，如果俾個袋唔使錢嘅，大家都會冇所謂啦，咪用咯。咁所以好難係將嗰、那個即係違規嘅唔用指定袋而清潔工啊、物管公司覺得好頭痕，點樣處理咧？呢度又會唔會試到出嚟咧？呢度好大嘅疑問係。 所以你覺得今次呢個先行先試嘅計劃嘅作用有幾大？定係本身已經有嘅問題都係同之前一樣啦，都係大家譬如講嘅清潔工究竟點樣揀選翻出嚟啊？嗰啲冇用指定袋嗰啲垃圾或者個人手問題都係一樣嘅咧。咁第二頭先講到譬如話學校啊、酒店啊，或者究竟係按體積啊、按重量啊兩種方法係咪做試驗到咧？咁今次計劃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再做得好啲、完善啲咧？咁 係啦，嗱，我頭先所提出嗰啲疑問咧，其實如果政府可以係全部加翻曬有呢啲嘅元素，有呢嘅地點喺佢個試驗計劃嘅當中咧，咁先至較為一個完善嘅，先俾到廣大市民或者係商界睇到，哦，原來真係到八月一號實施嘅時候咧，我哋會遇到呢啲困難嘅，喺唔同處所會遇到嗰種嘅困難，咁政府係同嗰個業界點樣一齊去到即係處理佢咧？有一次違規嗰樣嘢，好多時候包括議員啊，同埋物管業界都講咗好多噶。我哋唔清潔工唔會帶埋個袋嚟翻工噶。嗰啲居民如果唔用指定袋，唔通我自己攞個指定袋，自己俾錢去幫佢包起佢咩？嗱，呢啲係唔應該咁樣去即係逼壓前線嘅員工。咁但係實際情況，我哋要見到試驗計劃出現咗呢啲嘅時候，政府點處理，物管點處理，點樣係最有效達到呢個問題， okay. 又達到減費，又達到符合嗰、那個即係法定嘅要求咧？呢啲一定要係即係喺設計成嗰、那個成個試驗計劃係出現咗呢啲嘅問題，咁然之後市民就睇政府用咩嘅方法去解決，係、 okay. 效率係高嘅。 但有呢啲困難啊，就算係政府提出一啲方案啊，有時係業界可能係唔同意呢啲方案係可行嘅。係呢一啲解決方案係咪得到共識？係咪可以喺個先行計劃嗰度，你有信心係得到呢啲答案咧？ 嗱，呢啲就係話一出現問題，同業界要商討啦，大家去傾啦。業界認為咁樣搞好，政府又咁樣，大家咪要坐低埋去協商，點樣攞個共識去解決個問題咯？呢、 okay. 個就係個過程。等大家去試到個問題， okay. 然之後去討論。如果唔係咧，到時即係唔而家試驗冇問題出現，到八月一號先出現咧，又係一個問題咯。 OK， 嗱，劉志峰想問一問咧，因為明報有啲政治專欄咧都提到話，有官府中人直言，先行先試嘅文件強調務實審視，目的係要降低對垃圾徵費嘅預期啦。目前嘅政府嘅政策仍然以推垃圾收費為目標，但若果係先行先試嘅階段，發現有啲難以解決嘅困難咧，唔排除會調整政策，甚至咧個講法話唔排除會推遲，甚至係無限期押後嘅咁。你自己估計會唔會咁啦？仍然會唔會有一啲係真係過於複雜解決唔到嘅問題，最終成個計劃會泡湯咧咁？ 當然是不想有這個的情況出現，那這個討論了即十幾二十年了，政府應該也都是有即各方面去準備，不過準備可能要加把勁，其實這些東西是搞定的，即我絕對相信解決方案是很多，但是如果不想去解決拿出來的一些即講出來的疑權或者是困難咧，你可以講好多，但係呢個我希望政府同埋各位持份者係有個決心，同埋有個向住減少呢啲廢物而幫我哋個環境即係做翻件好 嘅事咧，嗰個方向去做咧，應該解決到問題。我唔相信問題係解決不到。 另外議員都提到話，其實有時時機上面，而家譬如講到經濟嘅環境啦，係咪要市民要負擔多咗咧，要改變咁大嘅習慣啦，或者配套方面，無論喺回收嘅配套啦，或者政府嘅宣傳政策啦，係咪做得夠咧？咁都影響到成個大政策嘅。點睇咧？配套或者而家嘅經濟環境係咪都影響？係咪未必一個適合嘅時機而家推咧？ 一定有影響，不過咧，政府可以幫手嘅就係話，將嗰啲回收配套，嗱呢個回收配套包括係廚餘係好緊要，廚餘係佔我哋譬如家居嘅廢物嘅份額咧係好多嘅。我哋做嗰啲真係落區嘅測試咧，如果做好分類嘅時候咧，起碼可以幫你嗰袋垃圾咧減少咗一半係唔需要棄掉。是一個很明顯的數據，咁當然政府話八月一號開始嘅，佢都話有六個月嘅一啲即係寬限期，佢都唔會話即刻就逼到市民，即係好緊嘅。咁即係喺經濟加下今年唔係好好啦，咁但係呢個唔係永遠噶嘛，都即係會慢慢改善嘅時候咧，咁佢亦都有寬限期，其實就已經配合咗嗰個經濟唔係最理想嘅環境嘅時候做相應嘅調整，去幫到市民或者業界噶啦。 OK， 好，唔該曬劉子峰，同你傾到呢度先。刘志峰咧系绿色地球总干事啊，先行先试计划垃圾征费咧就系下个月一号推，你自己点睇？1872311。2024年3月25日，九龙城四岁女童仰卧浴缸，昏迷送院情况危殆，身上有瘀伤，母亲被捕。 天文台总部昨日录得气温31.5度，破三月最热纪录。 陈茂波说，本周迎来金融盛事周，预计引进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增至137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話8月1日咧就係呢個垃圾徵費嗰個嘅法定生效日期啦。不過4月1日即係原先係推呢個垃圾徵費嘅日子咧，就會係一個先行先試嘅計劃推行嘅日子。見到文件所講啦，政府都話呢個先行先試嘅計劃嘅目的咧係要務實咁審視啊，喺垃圾收費實施嗰陣可能遇到嘅係咩問題咧？檢視唔同人士，包括一啲垃圾嘅產生者、前線嘅清潔員工、垃圾嘅收集商等等，喺唔同嘅場景實行垃圾收費之下棄置垃圾的流程，整個實際的操作，並且收集他們的意見和相關數據做整理和分析。現在就公布了先行先試，有14個點是會做的，包括 有政府的場地、政府合署、有公屋、有一些單棟的唐樓、有三毛的大廈當中的都有、商場、食肆都有，食肆也再有分有酒樓、有快餐店、有茶餐廳等等。1872311，聽一下大家嘅睇法啊，有关于垃圾征费。而家陈婆婆，早晨。 系早晨。 你好，先讲。 我就差唔多80啦。 吓。 咁咧，我就大小便都失禁，变咗我呢十年嚟咧都习惯买嘢翻嚟屋企食嘅。我唔敢喺出边食。 系。 我惊住随时要开大。 成污糟咗啦吓。 都麻烦。咁咧嗱，嗰、那个厨余机即係好似唔知上個月定年呢個年頭咧，就有廚餘機，我哋彩福村嘅每一座都有，咁啊好好啦，又教曉我哋嗱，我哋呢啲獨居啊，冇後生嘅獨居，咁你我又已經習慣咗，嗰、那個胃話俾我聽要少食多餐。咁我哋嘅廚餘係好少，即係咁你政府當然唔可以話，唉咁啊病人又優惠，咁樣又優惠，你哋暫時就冇咁樣。我哋少吃多餐，變咗少少咧，都有啲廚餘啊。咁嗱，安裝咗冇幾耐啫，我唔知係咪有人惡意破壞。冇理由咁鬼快，一来咧就 即系你见到佢已经坏咗啦，定系点？ 坏咗啦，好成个几礼拜添啦。咁即系 唔知係咪有人愛要破壞點咩？嗱，而且全部都係初學點樣手機咁樣搞嗰度，咁可能又唔知點樣啦。總之壞得好快。 OK， 咁你哋將來咧，你哋都有壞嘅喎，唔係話淨係我呢部機壞。咁你哋最多咪派一隊人乜，咁你哋都係要諗， 即係擔心日後壞咗，咁嗰啲廚餘又變咗垃圾。 你依家都成個禮拜，都唔得啊， 但如果整翻，如果整翻我嗰部機咧，係咪基本上都解決到啊？即係垃圾徵費嗰個問題就 有啲後生師奶嘅。人哋都整噶，就整落去都啱嘅。即系我讲我哋啲困难咯。 明白， 咁你哋又冇理由话啊，独居婆婆啊，好论尽啊，唔可以话啲咁多又一日整几餐，唔可以话啲咁多又拎落去。冇可能擠屋企擠成， 明啊！廚餘嗰啲垃圾問題，佢都即係聽到阿陳伯伯都用嗰個廚餘機嘅，不過佢就話個廚餘機壞咗咁佢呢一類嘅長者啦，頭先提到自己有大小便失禁啦，亦都成日要食外賣啦。咁日後如果呢啲機壞咗嘅時候，嗰啲嘅垃圾點處理咧？或者可能都會對佢哋係咪有啲影響咧？咁陳伯伯嘅睇法嚟嘅，啱啱。仲有尹生，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先讲陈婆婆嗰个问题啦。咁厨余即系都冇办法噶啦，呢样嘢就咁啊。我讲翻我自己嘅亲身经验先啦。咁又开始话要准备垃圾征费，由到去话有垃圾袋去卖。咁我就行咗都有好几间嘅大型超市。咁啊，终于寻日咧就喺十字头嗰间超市咧，就买到我想买嘅垃圾袋啦。咁但系咧，一买翻去咧，我就买咗两只 size 嘅，细嗰啲我一定唔买噶啦，我就买咗只二十升同埋只三十五升。好贵嘅，老实讲。咁奈何我冇办法，因为屋企人多，我一定要试个 size。咁翻去一度个 size 咧，死啦！原来二十升咧系真真正正系普通。好似管理处啊，俾嗰啲24×24嗰只垃圾袋嘅啫，嗰只真真正正嘅垃圾袋， 即系点啊？觉得太细定系咩意思啊？你意思二十升嗰个？ 系 听到， 系 觉得太细定咩咧？你觉得？ 嗰只垃圾袋系细嘅，咁其实如果一般家庭用嘅垃圾咧，就你一定要，如果好似真系唔分类啊，各样嘢咧。其实都是不够用的，起码一日都抌两三袋的。咁如果那个就是即是要尽量分类，但跟着我去到另外一只三十五升的。我三十五升呢，因为我家都比较人多。咁我都要一定要试。咁我就试原来三十五升呢是比二十升大跌的啫。但是呢只是我未实际试过容量，但是我度落去我而家用緊嗰隻垃圾袋呢，我要去到50升。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环保署声称成日就话唔会易穿嘅。我返去我都好实在去试。我搵问佢，或者搵完笔督一督佢。一督就穿啦。 但平时就咁抌垃圾穿唔穿啊？譬如鱼骨嗰啲有冇机会穿嚟？ 穿噶，因为咧我都要，因为我有阵时又会有虾壳啊，有剩啊嘛。咁我哋都会易吉穿噶，所以我一定要我打孖垃圾袋噶。咁所以我谂环保署即系好声称自己话嗰只垃圾袋点样，唔好搵我哋市民笨，你真真正正去试下，唔好就咁样去掹。因为有时候你虾壳啊嗰啲嘢咧，一吉佢一穿咧系会流水嘅。因为佢喺个环保署个网页，佢声称佢嗰只垃圾袋系唔会穿啊，或者系点样掹佢，点样笃佢都唔会穿。但系冇办法。 明白。 我寻日一试，我唔介意你将我电话俾环保署，佢同我联络。 OK， 衞生問題啦，擔心啊，阿雲生即係話，如果啲膠袋太薄啊，會穿啊，同埋嗰個袋嗰個容量啊，話要用到50升先夠喎。佢話佢咁啊，18723啲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頭先都講到啦，14個先行先試嘅點咧，又係酒家嘅咁啊，請你其中一位參與呢個酒家嘅負責人同我哋傾下。新光酒樓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早晨。 誒、你好， 你好。點樣參加呢個計劃？政府邀請你定係你哋主動參加定點樣嘅？ 是政府邀请的、 有没有说其实是事前几多少知道要在下个礼拜就已经要行这个先行先试在你们酒楼做呢？又 我都是这咩啫，呢十日之内、就通知我们啫。 有没有时间准备啊？整体够不够时间嘅？ 我们都是如常咁运作啫，系嘛啊？咁、佢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一间酒楼大概要用几多垃圾袋啊，个负担系多几多呢？咁可能系咁样啫。 但政府而家你哋参加呢个先试计划啦，酒楼系要自己买胶袋定政府会提供俾你哋定点？ 而家系政府提供嘅，因为佢要攞数据啊嘛。啊，将来就梗系开始嘅时候就自己俾啦。 佢俾幾多膠袋嚟？每日計定每個月咁成個月咁計？ 佢係即係比如係會先俾部分，就每日即係佢會登記嘅、用咗幾多啊咁啊？ 咁有冇話每日幾多個咧？咁先預到個數，係咪預多啲俾你哋？咁你哋先至係 佢梗係預鬆啲啊，預鬆啲啊 嚇。咁所以就話每日你哋諗住係預幾多個，而政府俾幾多個你哋？ 嗱，老实讲啊，若果即系你系做好嗰个分流嘅话咧，就我相信咧就唔会用太多嘅啊，因为点解咧？嗱，你因为我哋酒楼咧部门就多啊，咁嗰啲厨房嗰啲大哥咧，有几时嗰啲大油罐啊，佢又抌埋落去咁啊，牙鬼住啊，嗰啲纸盒啊，嗰啲又咩咁啊，晾住咁啊，好浪费嘅啊，咁啊，若果你话将嗰啲纸盒啊，嗰啲拍齐佢或者另外扎开佢，咁佢唔会压嗰啲垃圾嘅空间咯，垃圾袋嘅空间咯。 O K， 系嘛？ 嗱，不如我哋咁讲啦，而家每一日你哋抌几多袋垃圾嘅咧？咁喺未做任何分类之下，咁另外日后啦，如果你哋真系有垃圾征费或者做咗呢个试行先行先试计划啦，你哋会做多一啲嘅回收，譬如你头先讲嘅分类嗰啲油罐啊、纸盒嗰啲，咪分晒出嚟，有几多个袋咧会用？ 啤酒樽啊，嗰啲咁嘅好多嗰啲咁嘅油罐、油盒啊，咁好浪费噶嘛吓。即系而家即系未开始啊吓。若果即系大家合作嘅，大家有沟通嘅，我相信嗰度咧就可以减省好多嘅。 而家每日用几多抌几多袋垃圾咧？其实 哎呀，呢样我真系我都要问翻啲店长先。 OK。咁但系譬如你话要店长或者啲员工做呢一啲分类又麻唔麻烦啊？掹翻晒啲油罐啊、纸箱啊，或者做各类譬如厨余啊，使唔使再做分类咧？咁又 就应该系要做呢方面嘅工作。咁即系当然啦，我哋梗系听食环署嘅指示啦，系嘛？咁同埋。即係而家我哋係第一批嘅啫，咁你而家四間咁唔能夠代表香港萬幾間㗎嘛，咁我相信佢會陸續第二批、第三批，咁即係多啲試點啊，多啲溝通啊，咁分析咗之後先嚟到立法呢就好囉。即 係 徹底啲嘛。 OK， 政府都話點解先行先試咧？都係想睇下成個流程啊，有冇啲唔同嘅可能遇上嘅問題啦。實施嘅時候，咁你而家遇上到或者前線員工冇反應，頭先話抌垃圾又好，或者要做翻啲分揀、分類、回收等等，有冇啲咩問題？佢哋有冇聽過或者向你反映過咧？又嚇 嗱，而家咧就即係我相信俾食環署會陸續嚟到同我哋大家溝通嘅，咁而家係好初步啊，我哋又第一批啊，咁大家過往係冇經驗嘅，即係我哋自己諗到咧，就係要將佢分流啊，就因為香港人手啊少啊，而家請人請唔到，地方又係少啊，但係我哋酒樓咧就部門多，尤其是我哋新光咧就仲有個夜總會添，係嘛？ 咁你即係我哋亦都唔能夠代表曬好多其他嘅餐廳㗎嘛，咁你有好多啲日式啊、西餐廳啊、外江菜啊，家家不同㗎嘛，咁呢啲呢就政府要搵多啲試點，大家嚟到分析一下啦。 唔緊要啦，即係建議政府搵多啲試點啦，但講返你哋自己酒樓嘅角度啦，譬如你自己預計，譬如而家就政府俾咁啲膠袋嚟啦，日後啲膠袋全部自己買㗎喇喎，啲指定袋 呀。 咁點解會唔會都要使多幾多錢呀，或者要轉嫁俾消費者，使唔使咁呀，加價咁可能要。 你肯定嘅大佬，你幾十蚊一個啫，好似七十蚊一個。咁你一日用你十個八個咁啊，咁你嗰條數都幾襟計㗎嘛，日日嚟喎，三百六十幾日喎一年。 頭先你講話地方問題，即係點啊？即係廚房可能冇地方做。 你香港大家知道啊，地方嘅細，餐廳有啲幾百尺，我哋大型嘅酒樓咧都仲還好啊，有萬幾尺啊。咁你若果你擺個垃圾陣出嚟，咁你嗰度壓好多位㗎嘛。咁啊仲要教嗰啲大哥啊，嗰啲厨房大佬啊，喂，你呢啲嘢要摆呢度，呢啲嘢摆呢度啊，咁、 okay. 啊都要花费好多时间，咁但系都冇办法啦，为咗香港好系嘛，咁、呢啲我哋一定合作嘅系嘛。 Okay. 好，同阿胡珠你倾到先，睇下你之后试行嗰、那个计划会唔会当中都有多啲意见俾到政府啦。胡珠就系新光酒楼集团常务董事总经理，听大家嘅电话，有梁先生嘅早晨。 诶，早晨啊！ 早晨， 我姓梁嘅。 系。 咁样咧，我想话咨询一下咧，我哋嗰啲喺政府场地做，譬如啊街市啊、熟食啊档啊嗰啲，嗰啲垃圾征费而家都未有声气、啊，或者垃圾处理未有声气，点样处理、啊？ 即系你意思，你系做开呢一类嘅？ 我哋街市早开会，我问过佢。咁而家啲商户咧，譬如嗰啲烧腊档咁。斩咗鸡头鸡尾嗰啲池鱼点样处理？以前就嘘一只垃圾桶就搞掂啦嘛。而家以后点处理呢？同埋我哋熟食中心嗰度好多嗰啲池鱼，咁啊点样处理？未有信息喎、 啊。如果系要做回收嘅，咁你哋有冇配套，或者有冇地方系去做到，或者准备好未咧？头先你讲呢一类池鱼嘅话， 呢、這个就系处方嘅问题啊嘛，唔系我哋经营者嘅问题啊嘛。我哋嘅场地系处方噶嘛。 你哋场就系你哋嗱，譬如因为你哋系经营者啦，如果日后呢一啲系垃圾嚟嘅，如果唔去回收嘅系垃圾，垃圾就要收钱噶咯，用指定袋去处理噶咯。 以前咧就咁样噶，呢个系食环署做噶嘛，同埋我哋呢个隔篱。垃圾站都收㗎嘛，我哋每一个街市都有一个垃圾房㗎嘛。咁、以熟食档嚟家就隔篱就係垃圾房㗎啦，即係垃圾站嚟㗎，咁我哋拎过去，咁我以后收唔收呢？ 明白。有冇厨余机呀？知唔知垃圾站嗰度或者附近有冇厨余机嘅？ 梗係冇啦，有我唔使打电话上烦你啦、我就算开会嚟㗎，我问咗佢都冇答复。 有就解决到问题啦，係咪呢？ 应该好，大家都好咯，解决问题，主要就处解决问题嘅方针啫。 O K， 系嘛？但系咪有信息啊？ 你系做烧腊档噶嘛？系嘛？梁生，你头先讲啊？ 唔系， 你又唔系？ 我哋咧就烧腊档，我个琴日咧就俾人嚟问，佢话嗰啲而家我哋用嗰啲发泡胶啊，咁嗰啲胶盒，嗰啲之后外卖饭盒咧，点样以后点样啊？俾唔俾用？ 哦、oh, ，OK， 好，都系嗰个垃圾嘅问题。同阿梁生倾到呢度，先关注到嗰啲街市啊、熟食档啊嗰啲垃圾点处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主席叶永玉昨日在湾仔医馆出席举重邀请赛致辞的时候，将香港形容为比较小的国家。举重健力总会昨晚发声明澄清，说叶永玉当时解释

造價嘅問題啦。咁嗱，講翻呢一個嘅 T 四號主幹路工程，包括啲咩咧？會興建長約 2.3 公里嘅雙程雙線主幹道、主幹路同埋支路，連接住咧呢一個嘅城門隧道公路啦、青沙公路與沙田路啦，另外都擴闊一段咧。長大約150米的沙田路由雙程雙線行車道改為雙程四線行車，都會興建呢高架行人路啦，橫跨呢個車公廟路啦，同埋近沙田頭村嘅移建主幹路啦，以及呢高架行人路騎單車徑橫跨獅子山隧道公路，以及係城門河道嘅。咁都提到喺文件嗰度都提到有唔同嘅興建上面嘅原因呢，係導致到嗰個價格嘅增幅嘅，包括就係話主幹道嘅長度啦，同埋難度增加咗啦，有部分嘅高架橋亦都轉咗為一個嘅地下行車路等等啦，咁呢啲都係涉及到個價格嘅部分原因係令到佢增加嘅。點睇今次嘅進展呢？最終而家喺財委會就係話臨時係抽起個項目嘅，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政府就係暫時撤回呢一個沙田 T 四主幹路嘅工程呢一個71.6億嘅撥款申請，就要進一步增潤嗰個嘅討論文件嘅。點睇而家呢個最新嘅進展？我覺得所謂增潤方面嘅資料要包括啲咩？有啲咩要補充咧？ 其實呢、這、一個喺財委會之前咧，其實政府即係呢個別村公務會啦，公務會我哋討論過嘅。喺財委會上翻嚟財委會之前咧，其實政府同我哋都做咗一啲溝通啦，一啲講解啦。咁但係咧，其實有相當嘅疑慮咧，有啲比較都係算係好 fundamental 嘅疑慮咧，其實係未能解釋得到嘅。因為咧，其實我哋知道呢個 T 四公路啦，其實佢係當然喺交通上有佢一個功能同埋作用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尤其係我自己啦，最質疑的一樣嘢就係佢呢一個功能同埋作用係咪一定要用呢一個方式先可以解決得到？係咪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即係相對嚟講整體嘅成本效益更加高？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而解決到呢個問題，因為我哋唔係為咗起個項目而起個項目噶嘛，我哋起個項目其實係為咗解決某一個問題。而而家睇翻咧，就係、是、最新嘅情況咧，其實唔使話一定要起呢個 T 四公路先可以解決到嗰個大埔公路塞車嘅問題嘅。其實有其他方法，都唔使使啲70多億。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由起碼喺我自己，無論係由專業角度啦，或者由嗰個資源嘅使用角度啦，我都覺得其實係。说服不到自己去支持的。 OK， 嗱，讲翻先，头先你话嗰个目的，即系可能而家油马山啦，或者系沙田西咧，去城门隧道或者青沙公路咧，就要经大埔公路沙田段或者区内一啲即系沙田区内一啲嘅道路去嘅。咁但系就话会成日塞车啊等等啦。咁就话点解要规划呢个 T 四主干路咧，就是、避过嗰个大埔公路嗰个沙田段咁？呢个系个主要目的嚟嘅。你觉得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嘅意思系咩咧？同埋头先翻翻我个问题啦，增润方面，你觉得有啲乜嘢喺个文件要补充咧？针对呢个问题啊？ 我讲返啦，即係我觉得如果係嗰个好根本性嘅问题如果解释唔到嘅话呢，其实佢再补充返一啲进一步嘅造价信息啊，或者係啲车流嘅分布啊，其实我觉得都唔会令到即係呢件事係有即係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有啲咩大嘅改变嘅。咁我哋讲返可能技术少少，头先话嗰个分流嘅效果啦，其实係佢本身呢，佢嗰个功能呢就係将马鞍山嗰啲车流希望唔使經過沙田市中心嗰啲道路，直接咁樣好似一條繞道咁樣咧，就駁去城門啊，同埋青沙公路嗰邊。咁樣嘅話咧，就可以舒緩呢個大埔公路沙田段嘅車流。咁呢度大約分流咧，政府有提供數據嘅。咁分流咧，可能大約係可以做到15%至20%左右啦。咁樣嘅話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咧就唔會咁塞車。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係因為頭先講咗佢分流15%至20%啦，但係始終大埔公路咧，其實佢容量有限嘅。就變咗咧，其實過多幾年，即係呢一個我哋而家預啦，就算攞到錢起咧，可能要2031年就起先起好啦。咁但係去到2034年左右咧，即使分流咗啲15%至20%嘅車咧，其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都會係即係個容量都會係飽和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都係要做翻嗰個沙田繞道，先可以真正係滿足翻呢個香港嘅南北向嘅嗰個交通嘅需求啦。咁嗰個沙田繞道嘅分流效果咧就強好多噶啦。咁嗰個咧就政府都有俾數據嘅，即係即使我哋唔做 T 四啦，淨係靠沙田繞道去做呢個分流咧，其實都可以分流40%以上，咁就令到咧嗰個大埔公路咧係唔會飽和嘅。咁好啦，咁而家我哋就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做完 T 四其實都一定要做沙田繞道嘅，咁點解我哋但係咧同一時間做 T 四呢個政府數據啊？如果我哋做沙田繞道嘅話咧，其實唔做 T 四，大埔公路咧都係唔會飽和，都係去到60-70%啊。 成到嘅一個容量。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真係嗰個問題就迴避唔到啦。咁點解我哋唔係即係優先去做呢個單程繳度，而即係將呢個 T 四就可能就唔再考慮咧？咁呢個佢就講啊，有即係政府有個考慮嘅，佢話啊，因為咧其實 T 四雖然最主要嘅問題咧係解決呢個大埔公路嘅塞車，但係咧因為咧啲車流咧始終要經過沙田市中心，咁所以咧對沙田市中心入邊嘅嗰啲嗰啲路口啊、迴旋處咧、啊，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咁係呢樣嘢咧就變咗一個區內嘅一個路口嘅改善問題啦。其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嘅，唔使話一定要做 T 四，因為 T 四我哋知道咧係好艱難，即係個工程嘅挑戰係非常之高啊。所以如果唔係，都唔使話二點幾公里要做70多億啊嘛。 嗯，我諗除咗話係咪市中心要經嗰個問題啦，有冇 T 四，另一個係咪個時間差嘅問題？因為佢話沙田繞道咧，其實預計要落成嘅年份係唔早過2039年嘅，但係你 T 四就可以早啲落成啊嘛。雖然你話即係嗰個舒緩嗰個嘅比例唔係咁高，同埋唔做 T 四，淨係做沙田繞。都可以做解決到的問題，但是沒有那麼快做到嘛，是不是時間的問題呢？ 時間上是這樣的，因為本身就是正正因為例如我們做了 T4 啊等等，就是這樣的規劃，就變了沙田繞道是可以騰後一點，或者是它的資源都不夠可以現在就做。但是如果我們說，如果我們因為其實你何時做一個工程呢，其實這件事是事在人為的，這個是這個是資源的決定來的嘛。如果我們現在就好了，我們就集中資源去做呢個沙田繞道咧，即使按照以往嘅我哋一啲工程嘅速度啊，講緊十年左右啦，咁即係講緊2034年左右咧，其實我哋就可以落成呢個沙田繞道。咁其實呢一個T 四都係講緊2031年落成啊嘛。咁如果係嘅，咁我哋遲咗幾年去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可以慳翻70多億喎。咁我覺得呢條即係呢個稱咧，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我一定會係稱呢個沙田繞道多啲咯。 嗯嗯，沙田繞道係咪真係完全可以解決到T 四個問題？頭先你話市中心嗰個問題，咁點處理咧？即係啲車可能都要經翻市中心嘅喎，咁同埋我見有議員都話其實 T 四最主要其實服務馬鞍山嗰啲居民嘛，就算係沙田繞道都係冇辦法完全取代嘅，咁又係咪咁咧？ 呢一個咧，如果你單獨睇沙田繞道咧，就係、是、嘅，咁佢就即係解決唔到嗰啲馬鞍山嘅車要入沙田市中心嘅問題。但如果我哋將個地圖放大少少去睇咧，其實馬鞍山嘅車咧，其實佢最方便或者最順暢、最容易入到去大埔公路，即係唔經沙田市中心咧，其實應該喺大約馬料水科學園嗰個位置有一條叫 T6 橋。而政府咧，其實咧本身係已經係預咗個工程咧，要將呢個 T6 條去做一個擴闊。咁嗰個位大約就喺沙田污水廠個位。咁所以咧，如果喺沙田污水廠個位咧，如果我哋只需要做一條連接啦，做一條接駁啦，就將嗰個 T6 條咧同嗰個大埔公路做翻個連接，好短嘅就講緊可能幾百米。咁使個價錢，我相信一定即係我搭，即係點樣都唔會超過5億嘅。咁只要喺嗰度咧。做翻呢一個咁樣嘅連接，咁變咗馬鞍山嘅車流咧，仍然都係可以唔使經，即係將來唔使經沙田市中心就入到去大埔公路啦。咁以前點解可以唔可以咁做咧？就係因為大埔公路本身頂唔順啊嘛。但係有咗沙田繞道之後，大埔公路其實個容量係冇問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早啲將呢啲車入咗去大埔公路，就唔使入沙田市中心咯。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我所講，即係話。其實我哋用沙田繞道呢個方案，再配合埋 T6 橋嗰度嘅做翻個接駁， okay. 其實可以慳翻真係60多億嘅。咁、雖然係遲幾年啦，遲可能兩三年、三四年，咁但係呢樣嘢真係即係你好難話啊！我為咗快兩三年解決呢個問題，我使多60多億，我覺得呢個就自己過唔到自己個關啦、 所以而家沙田 T4 主幹路呢個項目啦，暫時就係、是即係暫時撤回啦。嗰個説法話要增潤一啲嘅文件啦。點樣嘅改動你哋先至會接受或者批？定係聽你咁講，無論如何都係應該係涉及到用沙田繞道去代替就得啦，唔會批咧？你嘅諗法係點呢？ 其實因為我哋見到，因為本身沙田繞道點解而家做到咁貴呢，因為喺嗰個當區嘅，即係沙田區嘅一啲居民啊，有好幾個屋苑嘅居民啊，其實對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大型嘅呢個高架橋穿過佢哋屋企門口咧，其實係有相當嘅一個顧慮嘅。咁所以先要我哋而家施工嘅方法係做到咁複雜，咁就又高架又地下又上翻高架咁樣。咁除非你話嗰啲即係居民即係完全唔介意，全部喺高架穿過佢門口，咁、那個造價先可以好。明顯地降低，可能由70多億降低去到20多億，咁否則嘅話咧，其實我睇唔到，即係仲有咩方，即係仲有啲咩好明顯嘅方法可以，即係將個造價去到一個性價比比較高嘅一個情況咯，係咯。 OK， 好，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委員，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 周伟业。 扎根香港超过110年的香港大学，同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孙中山先生当年毕业的西医书院，后来被合并成为港大医学院，而笔下写出《倾城之恋》和《半生缘》等作品的张爱玲，亦都曾为港大文学院的学生。当代中国于1949年成立以后，经历了几许风雨，终于迎来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曙光。 八十年代，香港在内地对世界开放的过程之中，发挥着攸关重要的角色。这本书的主编陈婉莹教授，亦都在七十年代港大毕业，曾经担任过港大期刊学院的主编，并且在哈佛深造，在千禧年创办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陈教授的《香港大学世纪之问》这部作品，将很多不同背景的资讯来源和碎片组织起来，以引人入胜的手法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港大和内地的知识分子、专家与体制、大学与教育之间的互动，让读者对港大的当代重要性更为印象深刻。 在这段充满中国创意和机遇的历史时段期间，横跨两地的出色学者对祖国抱有鲜明归属感的校友，本着为中国而立的初心，到底是怎样去克服困难、误解和质疑，一步一步走来的呢？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起程，透过作者巨细无遗的探究与生动的访谈，让读者历历在目。过去陈婉莹教授、李卓芬教授、丁新豹教授举行发布会，当中彰显了港大独有的香港情怀、学海无涯的学子坚持，这么多年走来从来没变，始终如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大学世纪之问》，主编陈婉莹，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组织咧就做咗调查，有关于咧极端天气之下咧啲基层劳工嘅工作情况，就咧唔少嘅企业啦，甚至系政府部门嘅外判商咧，都冇咧系遵守呢个台风及暴雨情况下啲工作守则啦，以及系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咁。例如咧提到有啲受访者啦，喺十号风球之下咧要连续追更36个钟啦，亦都有啲嘅受访者对于即係一啲缺勤、唔扣錢、唔扣假，即係呢啲咁極端嘅情況啦。或者啲公司係冇跟相關嘅指引嘅喎，咁了解一下相關嘅組織佢哋聽到嘅情況係點樣先？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偉東，早晨。 啊，早晨，蕭文。 你好，你就係公布有關於呢一個社區組織協會公布有關呢一個嘅極端天氣之下一啲基層勞工嗰個工作情況啦。咁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接到嘅個案，或者你哋研究咗深入訪問嗰啲個案係一啲咩嘅情況咧？簡單講下得啦，呢、這個。 好啊，其实我哋呢就知道政府有提及啦，因为2021年7月呢就有个叫台风及暴雨工作守则，到23年5月就有个工作中暑指引，咁其实呢个都系喺近呢三年内呢政府回应嗰个恶劣天气，即系保障尝试保障劳工嘅方法，咁都系即系睇落都正面啦，咁我哋睇緊就话喺过去四个月咧做咗研究，就访问咗13位系即系政府眼里边，或者喺老板眼里边叫做必要员工，或者系话咧喺啲必要人员咧，我哋听日都要翻工嘅。如果唔翻咧，佢就会被扣薪嘅，即系嗰日系即系冇钱嘅。咁咧就其实有13个被访嘅执行研究个案咧，都系年长劳工啦，年龄喺即系64至79岁嘅，咁佢哋咧就系、是、从事外判工作，5个系做政府外判，另外8个系做即系非政府外判啦，即系私人外判公司啦。咁、保安清洁占主数，有一个系地盘工啦。咁我发现全数都系话咧，老板话你系边个员工，咁你唔翻我就扣你嗰个粮噶。咁所以佢都即使系月薪，咁佢都要翻工啦。咁翻工咧，我哋睇翻。政府又叫做台风及暴雨情况下工作守则，其实有讲咧就话，如果你系必要人员，系暴风球或者恶劣天气咧， 是有額外的當地颱風津貼，或者是額外的補償津貼，因為呢你就是在一個氣候困難的情況下翻工啦，咁樣而係必要員工啦。咁另外呢就提到交通津貼都係咁講啦，即係佢話如果你暴風球或更高順流翻工作崗位呢，僱主冇提供接送，當然保安同清潔僱主就唔會提供接送啦，地盤都冇嘅，咁呢就政府另外發放交通津貼嘅。咁我哋研究顯示呢，喺嗰個暴風球其實有63% 是沒有當地津貼額外的。咁另外呢就86% 都係冇交通津貼，即使黑雨或者係暴風球。咁呢個呢我哋研究顯示呢，就譬如政府提及有過去500年超強風嘅暴風黑雨，即係24小時發生咗啦。咁導致露天嘅地鐵都停駛啦。咁露天地鐵停駛呢，其實我哋嘅工友呢都係喺嗰啲站呢都係要額外行返工啦，行咗個幾鐘啦，甚至受傷啦。咁但係呢佢哋都係第一，你唔返呢就係會扣嗰日嘅人工。第二呢遲到呢，我哋啲法官嗰個僱員呢要哀返個僱主唔好扣糧得唔得呀咁樣。咁算係嗰次冇扣啦，咁但係呢個問題佢都係面對住，因為我哋天氣返工遲到，或者我哋天氣如果返唔到工，你自己要行路返去喎。 Okay. 因為截的士都未必截到啦。咁你就行路返去受傷咁點呀，咁其實佢哋都繼續返工，都唔敢去告個老闆工傷㗎 咁樣。我想問呢，頭先你嗰個情況即係譬如冇一啲額外津貼，譬如喺颱風之下連一啲額外嘅交通津貼都冇嘅，咁但係要去返工呀，或者返唔到工係要扣糧呀之類啦。呢、這個係咪唔符合相關嘅守則同埋指引㗎？同埋其實你呢啲個案呢，公司有冇俾原因呢？即係如果係唔符合嘅話，點解都可以咁做呢？咁 其實第一就係、完全唔符合嘅，因為我剛才讀出嚟嗰個當值津貼，暴風球應該僱主應另外發放當值颱風津貼，呢個係寫咗喺颱風及暴雨情況下守則嗰度，亦都特別包括交通津貼啦。即係暴風球更高信號，僱主冇提供護送嘅服務咧，你就要提供啦交通津貼。咁再另外嗰、那個預防中暑指引咧，特別提到就係、是。如果佢係清潔工，其實佢係即係叫中度嘅勞工，即係中度工作型勞工咧，佢就係應該有一個鐘有15分鐘嘅休息時間。 OK， 咁喺我哋嘅指引寫好清楚，但係老闆又冇遵守嘅。咁而我哋特別要提咧就係、是、嗱，其實喺13個裏面有5個係政府外判咧，2個係產業處，1個係食環處，2個係房屋處。咁咧產業處都公道啲講咧，佢哋係有暴風球當然津貼公半嘅，咁但係食環署同房署咧係零嘅，即係你暴風球要翻工，你係必要員工，但係就並冇當地津貼喎。咁我哋就會問：咦，如果第一呢個係颱風嘅守則係政府勞工處守則嚟㗎嘛？點解作為另外嘅政府部門，食環署產業處唔係食環署同房署唔使跟從嘅咧？ 咁有冇俾原因咯？有冇喺員工有冇問原因？有冇追討啊？有？ 例如員工就唔敢問原因嘅，因為佢哋已經係64至79歲嘅僱員，佢都驚問多幾問個老闆會對佢哋點咧，因為佢哋作為年長僱員，雖然而家全港咧已經去到21萬65歲以上就嘅員工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問，即使星期六我哋開記者會，佢都戴曬口罩戴曬帽，亦都冇用真名，因為佢都就業中，佢都驚，咦老闆會唔會對佢哋？ 明白。 不嚟咧，咁如果佢問，但係 林慧東就半分鐘到啫，你講埋下。 首席嗰個其實係話要預先磋商個僱主。但我諗冇一個員工會問暴風球點啊，黑雨點啊，如果唔翻工點啊，其實都唔係大家問。有人問嘅，咁佢話你得，你可能唔翻工嘅，但係你咪冇咗嗰個人工咯。咁呢個我哋都希望政府帶頭撞，喺政府外判嗰個角度，可唔可以加入計分制 ？OK， 要外判商係有呢個守則。遵守守則與指引，係提供埋呢個額外津貼咧。 好，吳偉東同你傾到呢個先啊，今日吳偉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